凭证。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乐听经典，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好，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夜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又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了。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同来聆听那些非常经典的古音乐。首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叫做《我期待》，它是张雨生1994年发行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整首歌呢，张雨生的参与度都非常高，从词曲创作到演唱，再到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由张雨生一手完成的。在他过世以后啊，华丰唱片更是以现代录音的方式，这样的一种技术，让原来由张雨生独唱的这首《我期待》，又加上了陶晶莹的声音，成为了两个人的对唱。这种方式呢，能够表明我们对于歌手的那种怀念之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种错觉，感觉到他好像还没有离我们很远，至少他的经典的作品还依然能够以全新的形式回荡在我们的耳边。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张雨生充满辨识度的嗓音演唱的这首《我期待》。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 手阔步，不留一丝遗 我们都知道，《浮夸》呢是香港流行男歌手陈奕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他在2005年获得了金帆音乐奖的最佳旋律以及最佳歌词奖。而且呢，这首歌曲啊，它原本叫做《Depression》，是香港的作曲人姜志仁在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出来的。而当陈奕迅拿到这首歌的曲调的时候呢，他很想亲自来填词，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呢，就把词中的这个故事从悼念哥哥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这种小人物的呐喊，成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一个女歌手对他的现场版的翻唱，会带给您不一样的感觉。 有人问我，我就会说，但是无人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浓，情愿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将突然地高歌。 么爱你，为什么 的那首歌是1999年李宗盛来填词，由黄品源、莫文蔚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叫做《那么爱你为什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莫文蔚的说唱成为了歌曲当中的一大亮点，而这种说唱呢，又让歌手非常的贴近于歌中塑造的那个角色，就像是分手的恋人在抱怨对对方的不满。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金海心的一首成名曲，叫做《那么骄傲》，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金海心参与了专辑的大部分的歌曲制作，并包办了所有歌曲的和音编写，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音乐人。而从歌手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金海心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个人风格化的一位声音很特别的歌手，一起来听他的《那么骄傲》。 好不好 跳，全世界都听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海心演唱的一首《那么骄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出来金海心的声音带给我们的会是那种有点俏皮的那种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的形象。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的演唱者也会是有点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定位，最起码接下来的这首她的代表作是带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的。我们会听到她的一首《柠檬树》，她就是苏慧伦。 Yeah.

绪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首《一千年以后》，而接下来呢，我们依然会听到一位非常年轻的男歌手带来的作品，他就是苏打绿的那首《我好想你》，而这首歌呢，也是这两年被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作品。 上有些酸，再回味。

京时间十九。